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解放前，相声界的师徒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进入新社会以后，相声门的师徒关系也有了改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季被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大师抢着收为徒弟，开创了四位老师共同辅导一个学生的先河。马季收了徒弟以后呢，淡化了一些师徒之间的传统规矩，开创了师徒关系的新时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与徒弟们的新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目前中国相声界的名演员如姜昆、冯巩、赵岩、刘伟、蓝成、王千祥等等，都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徒弟。收徒的时候，马季总会说自己只是个引路人，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徒弟们该怎样书写自己的相声事业，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 实际上是一种益友啊，在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往往我要讲这个，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把你们领进这个门里来，进了门之后，这部历史怎么写的，看你们，得你们自己去写，是吧？你叫我个老师，我答应了，因为我比你干的年头多一点，可能经验比你们丰富一点，也可能我的教训比你们更多一点，是吧？我愿意把这些我传授给你，啊，提供你去参考。 依照上一代的传统，逢年过节，这徒弟们必须要登门拜谢师父，给师父问安。可是马季淡化了师徒之间的这种交往，他知道每逢春节，徒弟们又要去春晚，又要去团拜会，很忙碌，很辛苦。所以呢，马季不要求徒弟们春节期间去拜谢自己。 过去说师徒如父子，这是从感情上讲是对的，逐渐把师徒之间的感情建立得非常密切了。但是从形式上也不能完全这样，淡化它有好处。具体的说，过年过节了，我知道徒弟们 年节的时候正是他演出的黄金季节，你非得要强调我是师父，我在家里，你来登门给我拜年来，非要求这个，有时候让徒弟会为难，是吧？所以我觉得我淡化了之后，我心态也平衡啊。这些正是年轻人，这是演出的黄金季节，正是挣钱的时候，我别耽误他们财路。 马季生前告诉徒弟们，春节是演员展示作品的最佳时机，作为演员就应该站在舞台上给热爱相声艺术的观众献上精彩的相声，至于拜年就不必登门了，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就足够了。徒弟们也都了解师父马季的脾气，他们也都知道推出受观众欢迎的新作品就是送给师父最好的礼物。马季对徒弟的爱护和疼惜宛如一个父亲，每个徒弟的生日他都记得清楚，每次都会先给他们打电话祝贺，这种通达与仁厚令弟子们动容啊。下面我们来听听马季的大徒弟姜昆怎么说。 像马季老师是吧，我们都是他的晚辈，我们是对待他就真是像自己的再生父母一样啊，一日为师日是终身为父啊。但是他有时候 老叫我们以兄弟相称，甚至让他自己的孩子马东都叫我们叫叔叔，叫姜昆叔叔，他都这样，他不太看重这个辈分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像我们的老师呢，他就是更多的是着重于这个艺术的传承。 马季生前曾经将自己的师徒观总结为三点：一是不存保守，徒弟让教什么就教什么；二是不勉强，徒弟想学什么全凭自愿，不强求；三呢是不拖大，专业上和弟子是师徒关系，生活中则是同志和朋友关系。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马季与徒弟赵岩、刘慧合说的相声《训徒》。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逗哏的，哎，黄黄黄黄，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您在这儿呢？ 怎么在这儿呢？ 我可认识您。 认识我吗？ 经常看您的节目吗？ 我经常上电视， 电视里常露面。 我是谁呀？ 董文华先生。 哎，对，你不认识我呀？ 不对， 男女你都没分出来呢。 错了， 我是董文华还先生啊？ 不对， 切， 那您是 马季小姐 啊？小姐也不对， 我是马季。 哦，您就是马季。 对对对，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56岁了。 56岁？ 哎， 还打算活几年？ 你不会说人话呀？ 怎么了？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不 啊， 我那意思 啊 是想问您在舞台上 哦 还打算活动几年？ 哦，活动几年？ 哎哎哎， 那早着呢。 是吗？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对，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 啊， 我还得带徒弟呢， 教学生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都有哪位啊？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 哦， 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又收一个徒弟？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这位怎么呢？ 聪明。 哦， 知识丰富。 是啊，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怎么样？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有学问。 对对对。 那么既然这样 啊， 请问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牵出来？ 哦， 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我抱得动吗？我 您把他轰住。 你把他请出来。 哎，您把他请出来。 哎， 让我们参观参观。 行行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哎，我这徒弟刚才在这儿来着，我喊喊他。别扭，别扭。 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叫别扭。 那您叫什么呢？ 我叫顺溜。 你瞧，顺溜找别扭。 别扭， 啊，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 行，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 哦， 给冲成这模样。 是啊，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是吗？ 我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你看好不好？站住了。好，摇头不算，点头算。商量好了。 好， 我徒弟接见你3分钟。 怎么就3分钟啊？ 多一会儿都不行。 那为什么呢？ 一会儿他有急事去。 他能有什么急事啊？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哦，当模特去。好， 抓紧时间来。 好， 来。 哎，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学生来了。 来了。 嘿，不错啊。 啊， 是活的啊。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跟谁来的？ 跟师傅来的。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 会几段啊？ 会3段。 你贵庚了？ 吃饭了。 我问你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完了 啊！ 不行了。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谁不行了？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你徒弟不行了。 怎么他不行呢？ 让我给问住了。 哟，你问什么来着？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啊，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他说呢， 吃饭了。这对吗？ 吃饭了 啊？ 对呀、 对， 吃饭了。 怎么？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我怕他没听清楚 啊。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他说呢， 吃的炸酱面。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您问什么？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这么回答 啊？ 那可不对。 哎，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啊？怎么说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啊， 你徒弟说的。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不能说那话。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是他说的吗？ 就是他呀。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就是他说的。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你不信你问问去。 我问你，走开。 来了。 来 了。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往后问， 跟谁来的？ 跟您来的。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您来了。干什么来了？ 说相 声。好啊，你是我说相声说30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会几段啊？ 会3段。 哦，会。不 识数啊。 这是3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吃饭了。 怎么样 我没 他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父这脸往哪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徒弟呀、徒弟，师傅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你这徒弟太可气。 你更可气。 我怎么了？ 你在旁边干嘛呢？ 嗯， 幸灾乐祸。答错了怕什么的？ 啊，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你教给他就会啊。 啊，对对对， 这怕什么？ 教。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归更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嗯， 归更了你不懂吗？问你归更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啊？行，哎呀， 啊， 您溜达溜达吧， 走吧。 这师傅更糊涂啊！ 怎么了？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那念个臭，懂吗？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是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啊？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父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哎， 这冲着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6、 哎。啊， 去年17，今年19，这嗨、哎，今年18，贵庚了 18，哎， 18属什么呢？ 属驴。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大马哈。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属大马。 哎， 没哈。 别说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忘了， 不刚教你的吗？ 刚忘了 啊，对对，刚忘的，对对，十八属什么的？快说， 快忘， 快说，属大马， 属大马， 贵庚了 18， 属什么的？ 大马。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 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啊，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呢？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呢？ 大马。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呢？ 大马。 贵， 我 属大马。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 啊？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吗？ 用不着，用不着 啊！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啊！好好好，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哦，咱俩聊。 对对对。 啊，行行行。 嗯嗯， 这您出来演出了 啊？ 家里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老太太挺好的。 让您惦记着。 老爷子挺好的。 身板挺硬愣的。 哎 啊， 正格的 啊。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问老爷子多大了？ 十八。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那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那怎么问呢？ 您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我33呢。 谁问你了？问我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我33。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哦，63。 哎哎， 63是属什么呢？ 63是属 属大马。 你不搭话不行吗？ 没哈。 我知道， 全想起来了。 你呀，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记着挺快，一会儿忘的也挺快。 来，行行行， 行，咱们接着谈吧。 还咱俩聊 啊？对对对， 前两天呢， 啊，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在什么地方？ 在公园里啊。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我老远就打招呼 啊， 我说大爷您好啊。 他说什么？ 他没理我呀。 你呀，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是，我又走了半天 啊。 我说大爷您好啊。 他说什么？ 他还没理我呀。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我一直走在他跟前儿， 啊，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这回他说什么呀？ 他还没说话呀。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你不让我说话。 要是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赵岩、刘慧合说的相声训徒。马季生前曾经说过，作为老师虽然给弟子们传授了一些技艺，但弟子们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曾经有人问马季，当徒弟们的声誉超过了你这老师，哎，那怎么办呢？马季说呀，第一，我为他们高兴，弟子强，我做老师的也有一份光荣。第二，我感到有压力，徒弟都赶上来了，自己怎么办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压力也是动力，迫使自己不敢吃老本，催我奋发，推我前进。第三，我真心希望如此啊，希望弟子们都跑到我的前头。这就是马季对徒弟们的态度。 蓝天，深情藏我土，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我土，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单口大王刘宝瑞一生共收徒13名，其中一个徒弟叫殷文硕，得师傅真传，其表演口风都颇有师傅的风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刘宝瑞的得意门生殷文硕。有人说呀，无论是嗓音特色还是语言节奏，殷文硕都颇有几分刘宝瑞的神韵，甚至连刘宝瑞表演时的一些细小习惯，殷文硕都学得很像。那么现在我们为您送上的正是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善意恶语。 这说话呀是一门艺术，有的人说话让人高兴，有的人说话招人讨厌，还有一种人呢是好话不得好说。那我们有一街坊夫妻俩对人呢是非常热情，还热心肠，就是不会说话，好话不得好说，这经常得罪人。这男的呀在殡仪馆里工作啊，就是管这个埋死人的，姓什么呢？姓邵，叫根贤，就是根本的根，贤良的贤，邵根贤，叫白了就是少根弦儿。我们后院啊住着一个寡妇大婶儿，跟前儿呢也有俩孩子，大的在这么11、12岁，小的在这么7、8岁。有一天呢，这二孩子得了个暴病死了，大婶儿非常伤心呢，就买了个小棺材把这孩子装殓起来了，然后呢去把这邵根贤找来了，干嘛想让他帮忙给埋了，他熟悉这个呀。邵根贤来了，大婶，您找我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看我那孩子死了。他一张嘴就不像话，哟，死了，死几个啊？你想人家能爱听吗？你这是怎么说话？我一共就俩孩子，死一个就够，瞧着了，还死几个？ 他一天还只跟人解释，不，大师您别误会，他是这么回事，您死一个呢我费事，我得一头窝着，您死俩呢我就凑一条了。您听这都什么理由啊？大师行了，你窝着。哎，他把这小棺材弄走了。这大婶啊是连伤心带生气，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就到前院来找他媳妇儿，要说道说道，让他媳妇儿给评评理，出出这口闷气。过来一拍门，家里有人吗？他媳妇儿出来了，哟，大婶儿，你屋里坐吧，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要说你们这男人可太不会说话了，不怪人家都管他叫少根弦儿。哟，是什么事儿得罪您了？您生这么大气？什么事儿？我们那孩子死了，想托他帮忙给埋了，他张口就问死几个，还说什么死一个他费事，他得窝着，死俩都凑一条了，你听这都像话吗？要说他媳妇儿真不错，知道自己男人把人家得罪了，赶紧的道歉，要安抚人家几句，结果呢安抚大发了，哎，又出毛病了。大婶儿，您可别提他了，他这个人呢就是这么不会说话，为这事儿经常得罪人啊。刚才我听您学的这话，我听着都可气，是这真不像话啊，哪能那么说呀啊。等他晚上回来，我一定好好说说他，给您出气。得了啊，你消消气儿啊，别气坏了身子，有什么事儿您全看着我了。照理说说到这儿就得了，又多着过了一句，得又坏事儿了啊。您消消气儿啊，有什么事儿您全看着我了。哎，大婶儿，我可跟您说一句，下回您那孩子死了你就别找他了啊。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善意恶语》。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师傅刘宝瑞就对殷文硕讲起，准备把自己所会的优秀的传统单口相声段子整理出版，贡献给广大的相声爱好者。然而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师傅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师傅去世后，这个未完成的夙愿久久萦绕在殷文硕的脑海，于是他决定要为师父完成这个心愿。殷文硕生活在新疆，而师父刘宝瑞的足迹遍布北京、天津、南京、济南，想把师父说过的单口段子搜集齐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可殷文硕有决心有毅力完成。好，说到这儿，让我们再来听一段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芜湖关帝庙》。 在封建社会，全国各地州城府县都修庙，还什么庙都有。为什么呢？因为那年月求神拜佛也搞这个专业对口啊。您看呢啊，这个做买卖盼着赚钱上财神庙，天旱无雨求雨，哎，上龙王庙。年轻人想搞个好对象，上菩萨庙。结婚以后没小孩，上娘娘庙。合着这神仙呢各有分工，大地方庙多好说呀，是不是？那能搞这个说专业对口。小地方那庙少，就一个庙，这怎么办呢？哎，那也有主意啊，甭管是这个求财啊、求雨啊、求婚啊、求子啊，哎，都上这一个庙里求。那意思是啊，反正这香啊是给你烧了，这供呢也给你上了，这事儿要不归您管呢，等你们神仙凑到一块会餐的时候您给转达得了。嘿，哎，那年月全国修的庙的最多的庙是什么呀？就是关帝庙啊，关羽的庙啊。关羽被封为伏魔大帝嘛，哎， 您进庙里一瞅，这边关平捧着印，那边周仓拖着刀，当家坐着关羽，这爷儿仨呀配色合适。怎么？关平白脸，周仓黑脸，关羽红脸，搁在一块儿是红白黑。全国的关帝庙不论规模大小，哎，全这样。可有一个地方就特殊，哪儿啊？安徽芜湖江边上有座关帝庙，就个别。您上庙里瞅啊，这边关平捧着印，那边周仓拖着刀，当家认什么呀？关羽上哪儿去了？您得上庙外头找去，一个人在江边那儿戳着呢。这关羽还是个立像啊，身着金甲绿袍，足蹬虎头战靴，左手履髯，右手前指，面对江水，圆睁二目。这下说这关羽怎么不在庙里头待着，上外头来干什么呢？他是这个啊，您说什么啊？哦，交不起房钱，给轰出来了。哎，哪有？ 那是。 哎，这里边啊有一段故事，在三国的时候啊，哎，孙刘联盟共同抗曹，哎，两家很友好。这孙权呢有一个妹妹叫孙尚香，家嫁给刘备了。您听京剧甘露寺龙凤呈祥，哎，说的就是这事儿。后来呢为荆州，两家翻脸了，再打起来了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大败，后来死在白帝城了，死了。孙夫人一听刘备死了，就赶到芜湖江边这儿隔岸遥祭，夫妻一场要祭奠祭奠啊，是一边祭奠一边哭啊，越哭越伤心，越想越难过。后来一琢磨，得了，干脆我找他去吧，咚，跳江里了。后来呀、啊、每到秋顶天这儿就发大水，江水泛滥发大水，得找原因呢啊，是河床鱼塞，还是堤岸不顾啊，找出毛病来才好治理呀、啊、不，那年月迷信，有人说了，这江水泛滥发大水呀、啊、是孙夫人在江里头洗澡，把水给扑腾上来了。您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哎，现在您听着是胡说八道，可在当时啊愣有人信。要不怎么说迷信呢？迷信的意思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啊，那这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了啊，修一座关帝庙，这关羽呀、啊、别修在庙里头、啊、让他在江边上待着啊，俩人瞅着，哎，这就不闹水了。我为什么呢？刘备跟关羽是把兄弟，论起来孙夫人是嫂子，关羽是小叔子。您想啊，小叔子往江边一站，俩眼这儿盯着，这嫂子还好意思洗澡呢。不好意思洗澡，不游泳了，不游泳了，不扑腾了，不就不发水了吗？嘿，想的是不错，那修吧啊，庙啊修好了，像啊也立成了，这水啊哎照发呼，这感情不灵、哎、你想那能灵吗？不灵怎么办呢？要有人出主意了。那是不是去修个刘备往那儿一站，就许好了。大伙一听，什么刘备？哎，行了，光孙夫人一个人跟这儿游泳，这水发的就够巧的了，再来个刘备，两口子一高兴，来个男女混合游泳赛，那水就更大了。 这就是一文说表演的单口相声《芜湖关帝庙》。 殷文硕曾经将师傅的代表作《官场斗》整理出版。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殷文硕剔除了传统相声里常见的一些封建迷信成分，针对很多不合情理的情节进行了修改，同时呢，增补了很多新的内容。不过，殷文硕自己表演的时候没有沿用《官场斗》这个名字，而是改用了《君臣斗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君臣斗智》。 在这个刘墉十岁那年啊，有一天呢，刘墉从家里出来啊，戴着一草帽，从灯市口呢路过，这正赶上呢太后去二郎庙去降香。这太后特别，什么神他都不信，就信服这二郎神。这皇太后我为什么当信这二郎神呢？是这么回事，他琢磨别的神仙呢都两只眼，唯独这二郎神呢三只眼，多一只眼不是看得更清楚吗？嘿，他是这么来的。所以这皇太后呢最信服这二郎神。这太后出来有銮驾呀，就是仪仗啊，前面有仪仗队啊，绮罗伞扇，金挂乐府，朝天凳，两队人马这护卫的在前头浩浩荡荡这儿走着。哎，刘墉正赶上，也不是怎么那么寸，可巧啊，这时候来了一阵风，这么一吹，哎，把刘墉戴着这草帽啊给刮飞了，刮上天了。他巧劲儿，正好落在这仪仗的这个旗杆顶上了。这旗杆上挂一草帽，它不好看呢，啊，这日子的，是那风给刮上去的，不知道的还以为的给卖草帽的做广告呢。这旗杆顶上顶一草帽，这麻烦了，怎么旗杆戴草帽，这叫失仪之罪，怎么样啊？在当时按律当斩。哎，那年月就这么专制啊，这谁让你不把帽子戴住了呢？帽子刮飞了，脑袋也得跟着搬家。打旗儿的这个护卫姓田，哪个田呢？就是田地的那个田啊，一个死框中间一个十字，哎，姓田，这田护卫抬头一瞅，哟，这旗杆上这怎么顶着一草帽啊？一看这就说了，哼，看起来呀、啊、这二郎神不灵验。一说这话呀，旁边的那护卫大茬儿，旁边的姓王，哪王啊？就是三横一竖那王啊，他一说，哼，二郎神不灵验呢。这姓王的护卫问了，哎，怎么不灵验？那怎么见得呢？哼，这怎么见得？你想咱们干嘛呀？咱们是到二郎神庙里去降香，对不对？这二郎神应该保佑咱们，保佑咱们这降香的。这可倒好，刚走到半道就旗杆戴草帽戏高挑了。他们俩一说这话，正让刘墉听见。刘墉在道边上叫大茬儿了，嗨，您说的不是这意思，什么？不是这二郎神不灵验，那是怎么着？这乡亲不是还没送到的吗？嘿，这姓王的护卫扭头一看，呵，这孩子啊才十岁，就这么点一小孩，这孩子可够聪明的啊。这姓田的护卫一撇嘴，是什么聪明啊？你别看小时候聪明， 长大了不见得，长大了没准是笨蛋。刘墉冲他一翻眼珠，对对，您说的对，照着这么说，您小时候一定聪明了。那当然了，哦，我现在是笨蛋呐。哎，你这孩子，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不愿意了。刘墉得跟他要草帽啊，这打球的护卫能给他吗？啊，他要他不给，俩这么一枪枪，这么一乱，坏了，咱们惊动太后了。啊，轿子停住了，一问怎么回事，把刘墉叫过去了。刘墉赶紧跪拜轿前参见太后。太后问他，你姓什么呀？啊，今年多大了？刘墉跪爬半步朝上磕头，草民乃刘同训之子，名唤刘墉，今年是十岁。太后一听，刘统勋之子啊，这刘统勋是谁？是刘墉他爸爸啊，这是忠臣啊，是乾隆皇上的老师啊。一听是刘统勋的儿子，忠臣的后代，就非常喜爱。一看刘墉长得也挺有意思，一想，我呀试试他的才智啊，随即就传下一道遗旨，什么呀？不准把这个这旗杆放倒啊，也不准登梯踩物啊，让刘墉把这草帽给够下来。这一丈多高的旗杆，不准搬梯子，还不让放倒了。这草帽这怎么够啊？这姓田的护卫高兴了，这回可该他受制了吧？啊，我呀，看他够不下来。那姓黄的护卫说，什么够不下？这孩子他脑筋快，有着意，他准能够下来。什么？他要把这草帽够下来，哎，瞧见没有？我这姓横过来念。要这么说，他要够不下来，我这姓倒过来念。他俩这么一打赌啊，把周围的人全给逗乐了。怎么呢？你想啊，他俩一个姓田，一个姓王，姓田的要把姓横过来念，姓王的要把姓倒过来念，哎，跟没说一样啊。刘墉领了遗旨，够这草帽，这怎么高？他四下这么一学问，看见这路边有一口井，他来主意了，过去把这旗杆给顺到井里头，哎，等顺到顶上呢，哎，把这草帽要拿下来了。太后一看，嘿，这孩子太聪明了，当即就赐给他念珠一挂，还亲自呢给他戴脖子上了。得，刘墉这脖子呀，算保了险了。要不是怎么后来都管他叫这铁脖子刘墉呢？哎，就打这儿来的。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君臣斗智》。师傅刘宝瑞传授给殷文硕的段子大概只有30来段，可是整理考察了大量的资料后，殷文硕整理出了80来段。他认为既要完成师傅的遗愿，就要把师傅说过的单口相声段子都传承下去，所以他不但几乎搜集全了师傅说过的传统段子，就是今人的作品只要师傅说过也一并整理出版了。1990年7月，殷文硕在辽宁电视台录制了《君臣斗智》。录制的时候，殷文硕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理想，没过多久，殷文硕便在1993年去世。殷文硕以自己的情和义孝敬师父，也为相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精神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好了，